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 哎，王维，你有没有一种情节，就是隔一段时间特别想吃某一个东西？有吗？就是几天不吃吧就会想。 没有， 我 会那样，就是会类似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就比如说看了某个电视剧的场景，或者路过看见哎有路人，人家在吃什么，就类似这 20岁的女朋友， 后来就想起来哎这好久没吃了，好想吃，就会有这么一个状态，而并不是说哎呦某个东西我就是想吃，我一直得吃，一个星期不吃就不行。没有 一个星期想吃就不行。就是有没有那种，就是你看，我跟你说一个我的啊，就是类似于红烧牛肉面某一个牌子那个方便面，其实我平时我也不吃，但是呢，偶尔就会有一天的夜里头，当你那天晚上可能吃的比较少，你就特别想吃一包那个味儿的方便面。然后比如在那个火车上，有的那个绿皮火车还是允许你泡方便面的嘛。如果你闻到那个味儿，哎，你还是觉得特别特别的香。你有没有这个情景？就类似这样的都没有。 反正至少方便面没有， 方便面没有。 哎，方便面，尤其你说的哦，火车上那个泡方便那个味儿，我一想到这个场景 就想吐， 真的就特别不舒服。 怎么能这样呢？ 但是你比如说电视里拍出来的 啊 美食的广告 啊 巧克力的呀， 啊， 饮品的呀，包括某一些美食的，包括汉堡包的，看完了以后就哎，好久没吃嘞，可以去尝尝啊，会有这么一状态。 你竟然对方便面没有情节？ 方便面呢，我只有在看邻国电视剧的时候 啊，必须得拿小铁铜锅、铝锅、 小奶锅 啊 煮的，煮完了要吃的还特喽特喽的 啊啊！ 哎， 你必须得看那个有情节。 对。 但是我觉得，就我小时候啊，对于那个牌子的红，因为那个时候方便面其实挺少的，不像现在品牌 琳琅满目。 那个时候在大家心中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口味的那红烧牛肉面，那个时候我们还研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吃法，就是那个吃法有各种那种一包方便面，它能好几个作用，我估计你都没这么吃过啊。先拿半包那个料包，把那个方便面捏碎了， 哎呀， 把半包料包撒进去， 哎呀， 当干脆面那么吃，你想那个时候它其实不像干脆面更酥一点啊，它那个其实挺硬的，有时候还挺硌得慌，但是那是小时候，这是第一吃，为什么用半包？然后呢，这半包留下来还有作用，那个时候还有那个一个干的蔬菜的脱水蔬菜包，知道吧？ 那个都直接干着吃 啊， 那个不能干着吃，那个太硬了。 哎，那个倒可以冲个汤喝。 哎，对，哎，你看那个呢，就再拿一个碗，把那搁进去，再剩的那个半包料包，倒进去，冲，这叫蔬菜汤。还有一个酱包，那个酱包我跟你说，可以运用到任何的场合，比如说你吃馒头什么的，挤一点进去，或者吃烙饼什么的，弄一点进去，味道非常香。有一段我沉迷于那个味道，就是坐那儿看电视，就撕开它，然后就一点一点那么嘬着吃那个牛肉酱。 咸不咸？ 不咸不咸不咸，一点一点吃吧，牛肉酱。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篮球场边上，市里边篮球场边上，有一个摊煎饼的阿姨还是奶奶，我现在记不清楚了。他的那个， 你那个时候是阿姨，现在一定是奶奶。 他那个摊的煎饼得到所有人的喜爱啊！后来大家就去偷偷看他那个酱，他因为他刷那个酱和别人不太一样，他多刷一个。后来他说他就是把那个方便面，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红烧牛肉面的那个料，那个酱 单弄了一个桶 啊， 给大家都刷一点。大家由于当时非常喜欢吃那个牛肉面的酱， 嗯， 以至于对这个煎饼都非常感兴趣， 啊， 哎，就好吃。但是我现在想起来这个味儿啊， 嗯， 我也觉得那个料包是好吃的。 嗯， 我那天问了一个咱们的烹饪大师， 嗯， 那个烹饪大师他有一个另外的身份， 嗯， 他说他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这个方便面这个厂子， 嗯， 雇的在北京地区的专家团队，就是这个专家团队干嘛呢？定期要带他们这个厂子负责口味研发的人， 嗯， 去吃当地的一些代表性的吃的， 嗯， 比如你看各种洋快餐，其实到中国它也会那个， 对对对， 类似出一个老北京鸡肉卷，类似这种啊， 对对对对， 就是都可能有这么一个研发部， 嗯， 他就给我讲，他说这些是怎么研发的啊， 嗯？ 他说这个口味做出来以后，一定让你觉得是好吃的。为什么好吃？ 嗯， 因为都是他们会聘请各种各样的烹饪大师， 啊， 大厨组成一个团队，大家调一个这个味儿，那么多大师调这一个味儿， 嗯， 所以你吃到那个酱， 嗯， 那个汤那个味儿，绝对的味道是非常棒的。但是就是它每次都是一样的， 嗯， 只是满足不了你每天吃， 嗯， 每天有花样的这个去， 嗯， 你可以吃不同口味， 嗯，哎，不过你说的这些让我想起来俩事儿。 嗯， 第一个事儿呢，就是应该在不久之前 啊， 邻国那边统一说了， 嗯， 就是不是这个牌子啊，就我说人家统一发布了一个信息，就是啊，说咱们国家这儿有好多品牌的方便面 啊， 但是因为人工啊， 嗯， 原材料啊都涨价了， 嗯， 所以我们的方便面涨价了。 哦， 哎，就如果要是大家现在去各大商超 啊 去看邻国品牌的方便面 啊， 一定跟原来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都涨价了， 哎，一定是涨价的了， 啊， 所以喜爱吃邻国的方便面的朋友可以先囤点，哎，这是一个 啊。 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味道，这个让我想起来一个，我前两天上节目的时候有一嘉宾就说了，说现在有一种除味儿的一种东西， 嗯， 哎，除味儿的东西，就类似于比如说你车里头啊，经常在车里抽烟， 嗯， 或者说在车里头，嗯，放了啊，你从海鲜市场买的海鲜， 嗯， 弄到车里了， 嗯， 那这天热呀，这味儿啊， 嗯， 哎，把四个窗户都堵上，弄这个， 哦， 瞬间你车里哦清新， 哦，真的吗？ 什么味儿都没有了。 哦， 后来人家做了一个比喻，比喻完了以后，就让我想到了这个味道。 哦。 人说很简单啊，这个你就把臭豆腐放车里 哦， 啪，弄这个东西 门， 哎，关好了，拿这个东西清 车，一会儿爆炸了， 啪，打开门 啊， 酱豆腐， 真的吗？ 味道啊，味道 啊， 就这么大， 一下就吸没了 啊。 哇，这个 有点意思吧，哎，有点意思啊。对，那既然提到方便面，我们就来说说方便面啊。八月底的晚间某一天啊，康师傅控股公布了中期业绩，就是年中的啊， 嗯， 而同为泡面领域的龙头企业统一两周前已经揭晓了上半年的成绩单。报告期内呢，康师傅实现了收入 353.96 亿元，同比上升了 7.47%， 公司的股东应该占这个 就是盈利， 盈利的吧，大概是20.35亿，同比下滑了14.5%。上半年统一的营收是130亿元，同比去年增加了10.1%， 嗯， 与师傅他们是一样的， 嗯， 公司股东应该占这个盈利的这个比例呢， 嗯， 也出现了下滑，大概是8.47亿元， 嗯， 降幅呢达到了20.4%。 总体来说，说明这个方便面现在可能大家吃的少了， 不是说吃的少了，是因为大家现在 选择多， 嗯，就第一啊，竞争会比较激烈 啊， 对吧？ 啊， 第二呢，我都说了，原来咱们是要吃饱， 对， 但是现在是要吃好 啊， 所以大家可能把目光就不一定非得投在他这儿了。 对，过去我觉得方便面啊是那个在你在家突然饿了没得吃的情况下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 啊，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囤点方便面， 你看现在 没人囤了， 对， 是是， 或者说现在我觉得就解决这个说突然之间想吃的这个方法太多了， 啊， 对吧？ 对对， 比如说 即食的各种各样的美食 啊， 不一定非得是方便面。 外卖， 对呀、啊，外卖也有、嗯，包括现在便利店， 对， 遍地都是， 什么都能吃。 对呀、 啊， 十元以内、啊、你就买吧、 啊， 没有任何问题，口味还非常丰富 啊。 自嗨锅 啊， 自热锅 啊， 都有吗？ 对，你看我现在家里还存几包方便面，就是偶尔。特别想吃，就是纯你为了口味想吃、 嗯、 而不是因为它是你比如说夜宵啊什么的一个选择了、 嗯、 就是某一天特别想吃。但是我记得小时候包括上大学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因为外卖没那么发达呀、 嗯、 大家比如说上大学你食堂比如说八点关门、 嗯、 你八点以后你就是没得吃了、嗯、而且那个晚上嗯，宿舍区也要锁门，你也不是随时都能出去的、 嗯、 而且那时候学生也没那么多钱，周围是有饭馆，你下得起吗？你下不起啊，对吧？ 是是是， 所以方便面是当时宿舍区的某种硬通货，打引号的硬通货，就是只有两包方便面，你可以要求同学为你做一件事。 哎呀哎呀 我是不是原来给你讲过，我们原来有一个同学泡方便面泡得特别好、 嗯、 曾经在局域内还上学的时候赚到了自己第一桶金、 哎呀哎呀， 而且泡方便面包括吃方便面，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吃法颇多， 嗯， 后来又有各种各样的演化， 嗯， 比如说炒方便面， 哎， 干拌方便面， 哎呀呀， 是不是有的人后来发明了一种那种我们叫速食乞丐式方便面、 嗯、 就是原来我们在家弄方便面你就得拿个小锅煮一下、 嗯、 或者说泡拿个碗泡一下、 嗯、 你觉得那样会比较好吃吗、 嗯嗯， 后来人又要解决说又要泡的好吃还不用洗碗， 嗯， 直接用塑料袋泡， 哎 呀 直接用塑料袋泡怎么泡，你看你就没吃过啊、 哎、 这方面你经验确实比较欠缺，先把这个袋撕开以后啊，不能撕破了，把里头的料包先都拿出来，先都拿出来啊，然后把那个开水从那个口那儿倒进去，倒进去捏住这个口啊，等个一两分钟面泡软了以后呢，把你的那些料包，这时候把水要逼出去，逼出去一部分，然后呢再把你那些料包都撒进去，这时候拿筷子咔一换，这就是干拌面，非常好吃。 放心吧，对于我来说 还可以泡完了以后把这都捞出来搁锅里炒炒方便面。 对于我来说方便面泡的一定不吃， 是吗？ 太难吃，我只吃煮的。 行了、啊、 方便面的销量下滑也和外卖选择太多可能是有一定关系的、 嗯、 由于工作早出晚归，家住北京海淀的小赵晚餐经常是点外卖。近日小赵在某外卖平台上点了一份烧烤外卖的时候，发现打包费竟然按串收打包费。 嗯， 哎呀，这可厉害了啊。 嗯， 烧烤啊，通州区的郝女士也认为最近外卖的打包费越来越贵了，而且有一些收的不太合理。她就说了，说有点一份麻辣烫， 嗯， 所有菜都有单独的打包费，每样三五角钱吧， 嗯， 但点个十样八样呢，那加起来就好几块呀，对吧？说餐盒有打包费我能理解，但是这菜都放一起，那这你不能单独再收了。 嗯，哎，你看这个王维不怎么点外卖，这方面经验也比较欠缺。 嗯， 是不是？ 哎，但是这外卖这咱单说啊， 嗯， 有那更贵的。 更贵的是什么？ 哎，更贵的，就你想，我这两天看了另外一信息， 嗯， 说有一个宾利的车主， 哦 啊，说宾利的车主的车泡了，泡水了，泡水了之后呢，他呢就开到了杭州的某宾利 4S 店， 哦， 就是您修一下呗、 啊， 对吧？然后人家就把这车放在举升架了， 嗯， 但是有可能是因为零件的问题， 嗯、 有可能是因为费用的问题， 嗯、 反正无果，人说不好意思、 嗯， 修不了， 嗯， 但是你这车在我们这儿放一个月了， 嗯， 你得赶紧开走， 嗯、 得把我们这个工位得腾出来。人说那行，那没问题，我换别的家了。 啊、 嗯，但是你想从我们这儿走没问题，你得把停车费交了。 哦， 人说我这在你这儿，最后就是价格没谈拢，我怎么交停车费？他说那不行，占了我迷工位，那我们就少收入啊。 啊、 嗯，那好吧，那咱算一下停车费多少？嗯、你说一个月， 一个月不得收个三五百块钱呀？是不是？ 那得是一个月。 宾利的更便宜，150。 宾利人是 宾利，你也是一个车位，宾利也不是俩车位啊。 四 S 店跟他要了16万，按每天将近900来块钱的价格。 为什么？ 你说你占我车位了， 这是你们汽车界的潜规则吗？还是什么？ 不知道、啊， 你之前没有听说过类似的说法？ 对呀、啊，我说好，这四 S 店疯了 啊！占你一个车位，他那店里不是停那么多车呢吗？不都免费 吗？那人说了，你占我一举升架， 举升架我没让你停那儿呀。 那 你可以那个没修之前，你可以先弄下来、啊。 所以最后两边握拳 啊， 最后脚斩的价格 啊， 说交了。 啊、 哦，停车费20000， 我的妈呀！可能人家开宾利的交20000，就跟咱们交200是一个感觉，是不是？要是我，我肯定不交。 对，所以你看人家那打包费可比这贵多了。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3毛5毛的是就别计较了，是不是？ 这是我听过最烂的理由，这是我听过最荒谬的借口，这是我看过最逊的表情，这是我看过最愚蠢的方式。我好想现在就走开，我好想穿越那伤口，我好想简单，没有谎言，不是假的，在一起。别再说什么，感觉像变了味的酒。别再说什么，面对面的坐着，像在地球的两端。听过最荒谬的借口，这是我看过最逊的表情，这是我看过最愚蠢的方式。我好想现在就走开，我好想穿越那伤口，我好想一切如此简单，谎言不是假的，在一起。别再说什么，感觉像变了味的酒。别再说什么，面对面的坐着，向着地球的两端。面对面的坐着，向着地球的两端。我听过最烂的理由。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今日啊，骑手被取消订单当面怒砸外卖，引发了热议。 同时还有网友反映啊，外卖被提前点送达也已经成为了用餐高峰期的普遍现象。有骑手呢，眼看订单快超时了，在外卖还没送到的情况下呢，就点击送达。有网友表示对此难以接受，因为提前点击送达之后，在地图上就看不到骑手他所在位置了，更不清楚何时才能收到外卖。也有网友呢对此表示理解，只要骑手提前沟通清楚。那某位先生吧，因为这个外卖超时半小时取消订单了，骑手赶来之后直接把这个饭菜当面就摔地上了，平台表示会对外卖小哥进行处理，给予用户红包补偿，但无权要求外卖小哥道歉，只能替小哥道歉。有网友认为，虽然骑手的工作很辛苦，但超时太久，消费者取消订单无可避免。也有网友表示，骑手已经付出时间与劳动了，因超时被取消订单难以接受。 王维，你因为不怎么点外卖， 嗯，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 没有。 哎，我是经常遇到， 嗯， 我现在已经演化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法。 哎呦呦呦， 就是中午如果说我发现我十一点多才饿， 嗯， 才想到要点外卖的话，我就不点了。 哦，就你觉得肯定会超时， 肯定会送不来， 是 是, 是， 就是一般，嗯，超时是一部分，还有就是。会特别慢，他给你那个预估时间就会很晚， 嗯， 就是你十点多比如点的话可能十一点多就到了， 嗯， 你要是十一点半以后再开始点可能到一点才能到， 哦， 一点才能到。因为我理解为什么取消啊，就是比如说我中午就这一点时间，我一点就要出门， 嗯， 我十一点点了外卖， 嗯， 我期望是你在十二点多能送来，然后我吃完饭以后我一点就会出发了就走了， 嗯， 但如果你到一点多还没送来我已经走了，家里没人了， 嗯 我订这份餐干嘛呢？ 啊，对对对， 是不是？我觉得有时候不是说故意要跟你较劲， 嗯， 你超时了我就，是因为我家里确实没人了， 啊， 我只能取消了。 是是是， 或者说我不能因为等着你这份外卖，嗯，我耽误好多事儿。 但是我不了解啊，这是嗯，比如说 A 骑手给你送餐， 嗯， 他会不会说，哎，同样顺道，比如说 A、B、C 啊， 哎，一想，哎。这条路都正好顺路啊，我就把 A、B、C 全放在我这车筐里。 当然是这样的。 然后一看，哦，孙先生的这个应该是在 C、D， 那没办法了， 嗯， 我就先给 A， 再给 B， 最后给 C。 对，他肯定是这样。 他也不会说，我就是从那儿拿。 按照时间，你说 不不，我就是说他不会说我筐里就放一份， 那当然 取给 C， 取给 B， 不会吧？ 不会，因为这样你如果按照你那个思路，就是。 嗯， 点对点取一个送一个，然后再取一个送一个， 嗯， 这样你一天送不了几单。 哦， 就是你比如说啊，中午一个咱们说的外卖的窗口大概是从十一点开始， 嗯， 大概送到一点半两点结束， 嗯， 这个时间如果你到那儿拿然后再送，平均一单啊， 嗯， 我觉得半个小时左右， 嗯， 不算多啊， 嗯， 就是你先首先你先从一个地儿开到那儿，开到那儿你不说到那儿就拿， 嗯， 是到那儿你还得等一下，有可能， 哦， 等一下他出餐了，出餐你可能快的五， 嗯， 分钟十分钟你到那儿拿，然后你再送到一个地方， 嗯， 平均一单我觉得最快最快距离非常非常近你也不会少于二十分钟， 哦， 但是你想你二十分钟送一单，你再按照你那思路去拿下一单，你一中午可能就跑五六单， 明白， 五六单对于你来说收入可能一单有的就五块钱， 嗯， 十块钱， 嗯， 最多的也就十来块钱吧， 嗯， 五六块钱的居多， 嗯， 你想你一中午干一中午可能才挣五十块钱三十块钱， 嗯嗯， 那你晚上再干五十块钱三十块钱， 嗯， 那你一天的收入可能不到一百块钱， 嗯， 不到一百块钱你一个月的收入才不到三千块钱， 其实 那这个没人干了。 对，其实点单咱们可以换一个思路，比如说你可以早点， 嗯， 就类似于比如说啊，我四点半， 嗯， 我就开始搜，哎，我晚上吃点什么呀？ 嗯， 搜完了以后下单，下单完了以后，你可以要求商家 啊， 比如说，嗯，你六点半给我送了， 可以， 对吧？ 是可以。 如果要这样的话，是不是就相对能保证？ 但是你很少有人有这个计划 哦， 因为你到一般咱们很多的上班族都是，比如说中午十一点了，哎，吃什么呀？不知道，然后上那个外卖那个网那儿划一划，哎。 就是吃个烤鸭吧，或者吃个，你是随机性的。 明白明白。 你如果是都计划好，那就很少出现这样的问题。 啊、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咱们现在那个外卖的软件不行， 嗯哼， 就是它不智能， 嗯、 就是它会。到这种高峰期，夸夸你是一个骑手啊，会给你派很多单，就不是说你我都想接啊，有的是在你还在送餐过程中他就派给你了，因为他觉得你临近，但是他没有给你提供一个最合理的路线的计划， 对 吧？如果你说你给我同时派了 ABCD 五个单，这几个单、我得精确到哪个餐先出来哪个后出来、如果你这些都能在这个系统里头、你告诉我现在这个餐出来你现在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我就当一个机器人、我就是先从 A 到 B 到 C 到 D 我按照你这个规划按时走完就行、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 ABCD 单都给你，你想选先取哪个你就去取，他也不管你、那边超时了等着，他也不会因为你这个店超时了，那你后面你就给我延后一点、他也不会。 明白明白，就是这个调度不够智能。 这个调度我觉得在人工智能领域还有很大的、空间要提升， 是 对吧？ 是是是， 但是我觉得你也不能硬性的要求小哥就说 当然 你少接几单， 当然 我刚刚给大家算了，确实如果一天就挣100块钱，别说100块钱、一天就给150到200、这也是一份又辛苦、然后工资也不算高，按咱现在的话说、的职业，如果都这么弄的话、以后大家就没有这些便利了。 对对对、咱们再说点别的啊。记者呢对北京国贸周边多家中高档西餐厅进行了调查，发现对于消费者自带酒水的行为，多个店家以酒水服务费、酒具使用费、杯子租赁清洗费等名义，每瓶少则收100块钱，多则收300-400块钱的开瓶费。就上述情形，有律师就表示，餐饮行业当中的禁止自带酒水、收取开瓶费等属于服务合同当中的霸王条款。消费者呢可以依据上述的法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确认霸王条款是无效的。 哎，我觉得建议非常好，但是有多少人愿意为了100块钱开瓶费最后 就告去啊？ 是不是？ 对对对，就这个成本都不知道。 对，我觉得有的话吧，就你听起来特对，但是呢，在实际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可操作性很低。 对， 就是大家最后还是要想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你要了解人家这个行业的盈利模式，对吧？就跟王维他们汽车界，为什么卖车现在你都不用找人，就是最低价给你？ 对， 因为人不指着卖车赚钱， 人拿肉卖， 对吧？人家是指着你售后的， 对， 很少有人说售后再去搞价，说哎，王维，你帮我就跟人说说啊，我这要换个轮子，你帮。没有，大家没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是说，哎，维哥，我要买一什么新车，你跟他说说，给我便宜点呗。我就说没问题，不用我说，人家给你最低价。 我说的还不如你自己说的、 哎。真的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人家这个行业靠什么挣钱。餐饮行业酒水的利润是非常非常大的一部 分，对，就靠这个纯挣钱， 对吧？就是很可能人家卖给你这面条，卖给你这炒菜。其实都是不挣钱的，都是为了搭这个酒水。 对， 你带着酒水到人家店里，其实和你拿着一碗面或者拿着一个西瓜到人店里说你给我切成果盘，你给我把这面煮一下、我觉得道理有的时候是类似的。当然那个大家是希望啊，就是比如说我今儿我带这酒你这没有啊，但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沟通，如果人家不收的话、没问题。如果人家说那先生我们这就是卖酒的店，你来我这儿喝你稍微得有一点服务费、在我看来我觉得是合理的、啊、相对是合理的，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沟通的过程。 对，就相当于好，我今儿晚上请朋友去酒吧喝酒，我自己带了一瓶酒、 对，就光用人家杯子，然后最后你占人俩座，然后人家还有服务员给你服务，你还得免费吃人家的薯片，是不是？人家说那先生你得交点服务费，你不合理，你还得告人家。我觉得有的时候，当然了，咱们现在法律这么规定，咱们就尊重法律，对吧？但是你说这个状况靠这样能不能杜绝？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可能永远也杜绝不了，因为很少有人说我说王维收我100块钱开瓶费，我告他。大家打个官司就知道，一个官司快了快了也得半年。我为了半年，为了一个这样的100块钱的事儿，除非你就说我就为了争一口气，或者说是一个那种 特别大规模的很有影响的案子， 就带有代表性， 对吧？或者人家律师说，我免费给你做啊，只要你让我代理，我就想出名，有可能有人愿意干。那其他的情况，我相信大家 很难很难， 对吧？所以我就说，这样的情况以后啊，我的想法是，能不能让我们消费者协会的那个权力啊，更大一点？就比如咱们现在有很多的那个消费纠纷啊，最后都是建议您走司法程序，当然没错，但是有好多的情况都是这个纠纷就是300、200、1000、2000，我可能找律师的钱都不够，律师人家按多少多少收钱，人一看你这总共的赔偿金额就300，那我就收您10%，我也参加30%够干嘛的呀？是不是？以后如果想执行这方面的，消协能不能有这种相应的？哎，你如果违反了，我就罚你，就类似咱们说了好多年的那个酒店，你中午12点要求大家退房，你不管你是晚上几点来的，你都应该中午2点退房。这当年也是霸王条款呀，但是咱们现在到酒店、到民宿。 变成约定俗成 了，对吧？哪个真的执行了？我买24小时，就真让我住24小时，也没有吧？ 是， 对不对？就是还是应该消协更给力一点啊，是不是？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家店啊，在辽宁的沈阳，有一烧烤店，趁着客人喝醉的时候偷偷加单，当事人结账的时候发现，哟，不对呀， 而且没喝多，都是装的。 对，仔细核对账单之后，发现很多道菜自己没有点，却都算在这个结账单里了。记者致电了涉事门店的负责人，对方表示，哎呀，这个事儿已经解决了啊，已经把这个款都退给当事人了，并且呀，当事人也删了相关的一些视频。对此，沈阳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这个商家属于不诚信经营，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应该对消费者进行道歉赔偿，情节严重的可以递交司法机构，就你可以走程序了。 对对对，我觉得这就让我想起那个过去那甲方乙方那电影，李琦演的那个厨师，是不是？人一说让他招的时候，他一招就是那个，你去我们饭店吃饭一定要多注意，10回有8回记花账，是不是？就有好多这样的情况，趁人家喝多了，然后把菜默默的加上。哎，我觉得对于好多男性朋友，这点还真的是值得多注意，因为每次吧，人家就是结账的时候都给你打一个单子，说先生您核对一下，反正我从来不看，但是我发现如果同桌有女性朋友在，人家会一个一个的 对 一遍自己 是 不是， 因为我觉得还不是个颜面问题，我觉得可能是那样，就比如说人家给你账单了，你就直接问多少钱，然后你脑子里本身会有一个价格，你懂我意思吧？ 对对对， 就比如说今天吃这饭，哎，我脑子里有一这样的价格，100，人家一拿账单，好，您先生您今天消费了121，差不多，对吧？那如果要说你脑子里是100，那边一结账说400， 对， 你就一定会觉得不对呀， 你得看一看， 对你才会看。 但是如果差的不多， 差的不多可能不会 看，你就不看了。 是是是。 但是对于商家来说，就存在一个积少成多的问题。 哎呦呦呦呦！ 如果每桌多收你1块，或者多收你2块，你不会注意，对吧？你就算看，你可能也看不出来。比如说这在菜单上这菜写的26，真收你30，你就想，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看得出来吗？ 还真是很难。 你肯定看不出来，除非你对这家的菜单你倒背如流了。 是是是。 其他的情况，大多数的人，比如说每道菜我在结账的时候多给你加1块钱，你其实完全看不出来。但我如果一天有100桌、1000桌，这样的流水的话，那这也是一笔非常大的收入。 哎呀， 你说是不是？ 如果真有这样的店，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举报啊。 所以我就说，现在好多时候大家都是扫码点餐、扫码结账，其实这个也挺好，因为点的时候你就已经购物车加自己就加进去了， 对， 除非他这电脑那人算法做得更厉害，默默的在你加的时候他就给你加了一些你看不见的这个钱，那其他的情况你这是一目了然的， 是， 就是你选择结账就在你手机上结，不存在人自己给你操作的， 是 这个就挺好，是吧？ 那你看有一些商家我觉得就很热情 啊。 先生，您如果不开发票，送您一大可乐。 哦，这得举报他，是不是？这偷税漏税。 近日，武汉的叶先生在某平台购了一台电磁炉。这个商品描述是这样的： 正品 Super 电磁炉，家用2200瓦多功能一体，售价89块钱。 哟， 没想到到货之后一看，机身竟写的是字母拼音苏波兰、 哦、 啊，反正就是拼音啊。叶先生都质疑商家这是挂羊头卖狗肉。记者呢调查发现，商品的评价内不少消费者购买之后都发现了同样的问题，标明是苏泊尔，发过来一看， 嗯， 苏泊兰。 对， 那目前呢，平台消费者热线的客服表示，他们已经对商家进行了投诉，投诉部门会对店铺进行介入调查。 我觉得这还是像刚才王伟说的，心里得有预估价。 哎，对对， 是不是？ 就是你想买品牌，它的价格都不会这么便宜。 89就买一个电磁炉，搁我都不敢用， 对吧？ 是不是？就跟有一天晚上我跟他们一块儿出去吃饭， 嗯， 有一个人拿出了一瓶红酒， 嗯， 拿出一瓶红酒，我到后来我也没喝，我就各种那个装啊，就是说我不舒服啊什么的，喝不了了，是因为我一看那个红酒，我认的那个红酒。 嗯， 那个红酒在市场上卖， 嗯， 1.5升或者是750毫升， 嗯， 2瓶68， 嗯， 红酒， 嗯， 还是智利的， 嗯， 因为我知道这红酒水的无论在哪儿的利润都是不太低的， 嗯， 对吧？就是他们拿可能比如说一折两折， 嗯， 到餐厅会翻2倍到3倍的这个价格卖给大家啊，我一想。68块钱是出售价， 嗯， 2瓶750，那就相当于1瓶750毫升，咱们普通的那个酒， 嗯， 才30块钱， 嗯， 30块钱还是零售价，如果它的出厂价你算一算，可能就是10几块钱，10几块钱一瓶的红酒，说实话我有点不敢喝。当然，我这个纯属于是个人矫情啊，不代表人这个。10几块钱的红酒就不好，就有质量问题或者什么什么都不代表。但是我老是觉得太便宜的东西，我会对它相应的有质疑。你想，你再加上进口的关税各个方面，它这一瓶酒可能就合几块钱一瓶的酒，那还有一个那么大的玻璃瓶子呢。 嗯， 玻璃瓶子也得要一部分钱。那你说它这个酒，嗯，我觉得会好吗？是不是？我觉得大家思考，你89块钱买一个电磁炉，尤其就是这种家用电器，你要想想，如果这电磁炉着了，是不是在家里或者爆了，那得形成多大的损失？贪便宜永远没有好下场。 哎，你要蒸锅吗？ 要蒸锅吗？什么？你要卖给我一个二手的 啊？ 没有 没有，我还没使。 你那也是苏泊兰？ 没有没有，我还没使的新的蒸锅， 新的蒸锅， 两层的 、哎、啊！你为什么要怎么了？要急于出手？ 不行，我买的时候就便宜嘛。 啊、多少钱？ 38。 然后怎么了？用了一段烫手了？ 没有，跟好多人说，哎，我说我在网上买了一锅。 啊， 2层的38 啊， 人家异口同声都跟我说，先不说品牌啊，人跟我说这么便宜 啊， 我说对啊，我说我对比了一下，网上卖同样是2层的那个 啊，最少得80， 至少比这个多2倍多的钱 啊，差不多吧，我觉得。 我说这个这么便宜多值啊 啊， 我说正好是某什么什么时候人家促销价， 说 错了，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 啊，之所以这么便宜，是因为薄， 是因为薄，用了吗？ 后来我一看，真的是薄，单手低了。 单手，你这是双指低了，感觉。 身体强。 去想要你融化在一起，融化在云里，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神经病，感谢你吸引你，让我懂了你，漂亮的人我迷惑了，可爱女人温柔的人我心动， 成小事周末版，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在黑龙江的七台河，李某参加了女儿订婚宴的时候竟然借机贩毒，他疯了， 这是什么老丈人的 被民警抓一正着。据悉，李某呢曾是七台河人，几年前呢搬到了南方某城市定居，之前李某一直通过邮寄的方式给七台河的王某运送毒品。最近李某的大女儿在七台河订婚，李某赶回来参加，顺道就把这个毒品捎带回来了。结果李某刚见完亲家就给抓了。 早就已经被我公安人员监控， 是是是， 是不是？ 是是是， 你通过邮寄还想贩毒，是不是？ 哎，真的，那天就当然这个事儿咱们一定要唾弃啊。 啊， 我那天看就是人家拍那短视频，看完了以后我觉得哇、哦，现在这个科技真的是好高级 哦。 就是原来我一直以为，比如说网上购物、 嗯、 啊，一些小的包裹都是野蛮装卸、嗯、扔。 啊、 对吧， 是扔啊， 边儿一大筐夸夸夸扔、啊、那天我看完那视频我就哇、 哦、怎么了， 科技来了 啊， 就是人家那儿是一个类似于胳膊肘胳膊肘胳膊肘胳膊肘的传送带 啊， 各种传送带、 啊、 但是都是连着的、 啊、 它都是胳膊肘式的 啊， 然后在传送带的边上会有人走来走去 啊， 然后每个胳膊肘弯的那个角那儿都有一筐 啊， 然后你只要把这个包裹，因为它都是流水线式的 啊， 包裹突突突突突突都下到这上的来了 啊， 你就眼瞅这些包裹自己走，啪，它到那筐里了，自己走，啪，到那筐里， 为什么 自己走 啊？ 后来我说这太高级了，然后我就看底下的评论、啊、评论当然有人家干这的，人家就说了、啊、说这个很简单，说一般包裹按大小，就比如说像这样基本上都是小包裹，而且它的分量稍轻、 啊、 而且不是那种易碎的，好 啊， 这个包裹上呢不都贴着那个比如说那个收件码 对 它都有条形码吗、 啊、 就你当进入这条传送带的时候自动条形码都扫。扫完了以后他就说好、哦、你比如说这个是台州的、哦、那个是青岛的、哦、这个是他就自己按照这个就分拣 啊、 哦、哎我说这个真好黑 这就高级了 啊高级啊 啊你觉得这就不是野蛮装卸了 啊对啊 分完了呢你得想想分完了谁给你送是不是得装到车上装到车上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胳膊肘的机器人没有吧到了以后谁往下拿是不是拿的时候都是人工吧对不对一看你这个就是网购经验太过不丰富为什么咱们那个一个包裹里头打开我曾经买过一个特别小的东西 嗯 包了一个特别大的包 嗯 我就拿到那一刻我都觉得它发错了 嗯 因为我对它的预期是一个可能直径五厘米的东西 嗯 结果发过来那个包裹直径得是40厘米50厘米 嗯 我觉得绝对是发错打开一看里头有好多好多层的各种充气的泡沫的包括都这个东西怎么装怎么裹在网上你都可以查你看看这部分小视频啊都有非常好的那个就是视频教给大家我那天看一个咱们的农村企业家那个他的那个就是一个采访就是说到了这个包裹的这个问题他们卖的那个叫什么砀山酥梨好多朋友都听过砀山酥梨最重要的这个点就是酥酥就是一摔就碎 哎呀 所以呢他一开始创业的时候他就说他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不是说梨卖不出去而是卖出去了以后因为在运输过程中它太酥了这是这个梨的特性导致这个梨收到以后有80%的差评就是到这儿就坏了都已经这么臭了因为大家知道夏天的时候水果一旦有一个摔烂了以后 对 它特别容易就长毛了长毛了以后这个霉菌就会传染这一箱有可能到那儿就全坏了所以人家就专门定做包装啊我看把他那个梨大概人家分果型嘛就这个通过人家那个科学管理长出来都是30厘米的或者35的根据这个规格然后做不同的塑料泡沫的那个果套把它套起来以后把它割好特别稳定然后他当场给记者就试啊就是拿起来特别高装好了以后往地使劲砸使劲砸砸好几下你再打开这果还是好的就说明在过程当中暴力装卸还是非常多的不过你应该反过来再说能理解因为一个一个轻拿轻放太费时间是不是 好咱们说个旁的在常州一个车主呢报警说自己的车牌啊被人撬了现场还留着一张敲诈的字条由于是外地的牌照补办起来非常的不方便无奈之下向对方打去400块钱车主报案之后呢警方通过手段吧在西安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抓获发现呢他竟是一名小有名气的旅游博主他利用车主怕麻烦的心理每到夜晚就撬车牌子来敲诈筹集旅游费用啊！今年3月以来已经在多地作案了30来起 哎，也是奇思妙想是不是 反正30来起按每个400来说这已经够判的了、 啊、哎，就是我原来也见过有的朋友车牌子被偷除了像这种违法行为这偷车牌子的人一般他们都要干嘛呀 他 套牌吗 不是对套牌是一方面 啊 但是套牌我就知道你这牌子号我去到非法地儿做一副不就完了吗 做一副不是还要成本吗 那当然是要了 这个你们拧下来就行了 啊是是 需要5分钟的时间 那就属于简单粗暴嘛、 啊、 那是一种可能更多的还是像这个旅游博主这样 就是敲诈人家、 啊、哎是是、 啊、要不要 其实现在换一副就是我牌子说丢了、 啊、 或者说我牌子有破损、 嗯、 我要重新来一副其实很方便你在手机上12123 啊 直接在申请车牌子丢失补办类似这种手机你就都可以办办完了以后呢因为